渐渐的安宗发现公车的速度变慢了，甚至会开开就一个急刹车，仿佛看不清前面的东西，慢得犹如出殡的灵车。周围的温度突然下降许多，这样的状况让安宗捏了一把冷汗。照司机这个开法，到天亮估计也到不了站。他左顾右盼地想要确定这里到底是哪个站点，于是他用手擦了擦玻璃窗户，突然发现跟在车子后面那个白色的影子已经贴着他的车窗了。安宗看不见他的样子，只看到他的手毫无生气地垂在一边，仿佛就像是出殡时候的纸扎人。 我靠，我们车又不是棺材，居然一直跟着。 安宗越来越不安了，但是其他乘客都没有发现异常，只有司机开得越来越慢，而且越来越摇晃。安宗实在坐不住了，独自站起来走到司机身边，低声地问道： 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司机眼神此时已经有些慌乱了，额头上的汗水也下来了，他压低了声音说： 哎呀，完了，估计被路鬼跟上了。你要下去也可以，我现在放你下车。 什么意思啊？ 安宗有些听不明白。司机眼睛不敢离开驾驶视线，就好像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遇到什么麻烦。 后面那白色的东西估计是一个路鬼，就是专门害司机出事的东西，现在跟着这辆车了。 那干脆大家一起下车啊。 但是司机沉默了下来，过了片刻他说道： 什么？乘客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呢？ 司机说完，安宗整个后脖子就麻了起来，他也不敢回头了。 啊，可是后面的确还有四个人呢。 司机此时声音也有些不自然。 不会，上来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，这辆车已经有很多时候没有活人上来了。 这话仿佛一盆冷水浇到安宗后脖子里，顿时感觉氛围恐怖了起来。 活人？搞什么呀？难道说这辆车子上都不是活人？那司机呢？ 安宗低头偷偷瞄了一眼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吓得差点没叫出声来。这个司机已经不是原来之前那般模样了，他的脑袋仿佛是一个烂西瓜，已经烂得差不多了，头发稀疏地粘在额头上，上面还有黑色的血块，眼球有一个已经凸出来。此时他透过反光镜发现，那四个原本像是泥塑般一动不动的乘客，此时完全是四堆不成人形的烂肉，只有眼神依然木讷的犹如木偶一般。安宗算彻底慌了，搞了半天，这里真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活人，或者他其实也已经死了。但他马上打消了这种恐怖的想法。 我现在就下去，放我下去。 司机转过他那颗犹如烂西瓜的脑袋，看了安宗两眼，最后用那个血肉模糊的手按了一下车门。安宗不敢回头，也不知道是跑还是跳，一下子就蹦下了车，脑袋里回想着过去白毅说过的幽灵车，车里的人都是交通事故里死去的，他们重复着死之前的那最后一趟车程，反复着那天的对话和行为。而他运气实在太好了，因为很可能当时也有那么一个人和司机进行了中途要下车的对话，然后司机也开过一次门，放了那个人下车，否则他很可能就成为这辆幽灵车的第六个永久幽灵乘客了。车子很快开走了，安宗这才注意到他的轮子根本没有在转，而是飘过去的，车身也像是被撞瘪了的破铁皮。他咽了下口水，突然想到在车子旁还跟着那个鬼魅的白影子，也不管这里是哪里了，迈开步子就跑，反正离开这里心里才能踏实点。狂奔在黑暗的大街上， 只有心跳声告诉他自己还活着。雨下得很大，视线又十分模糊，他胡乱地撩开挡在眼前的头发，狼狈地几乎连滚带爬，完全凭着自己的本能在黑暗的路上前进。突然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，心里顿时就凉了，难道那个东西到现在还跟着他？他顺势掉头就想要往回跑，但是怎么跑也跑不动，只有滑稽地在原地跺脚。白影子仿佛看见了他，他一点点靠近，也越来越清晰，有腿有手，居然还打着雨伞。这雨伞还很眼熟，这影子也很眼熟， 难道是我过去见过的哪一路妖怪？完蛋了，果然这玩意儿是跟着我来的。 就在安宗准备闭眼等死的时候，只听见白毅的声音冷冷地喊道： 你小子有毛病啊，大雨天的跑个屁啊。 听到声音，安宗才注意到周围的景色十分熟悉，就是他们小区的门口。 难道我本能的乱跑还真给跑回来了？ 白毅撑着一把伞，手里拽着垃圾袋，他才想到， 原来鬼影是这小子，他怎么半夜三更的倒垃圾啊？那么说，我下来那站就是本来应该下的呀？对啊，下海庙啊，就是这站。 突然安宗有一种跪倒在地大喊苍天保佑的冲动，他摸了摸脸上的水，不知道是冷汗还是雨水，哆哆嗦嗦地走到白蚁的身边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白蚁的下巴。本来轻微的醉意被那么一下完全清醒了，他确定这个是白蚁本人之后，拉住他的胳膊就激动地吼道： 兄弟，我汉宗终于活着看到你了。 说完就给了白蚁一个大大的熊抱，就像十年内战结束后兄弟们再见面的拥抱，但是压根没有考虑到自己身上都是雨水。白毅翻了个白眼，拍了拍安宗的肩膀： 你怎么那么狼狈，被流氓盯上了？ 安宗咽了口唾沫，因为前面的狂奔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挥着手说： 先上去，是啊，让我缓缓。 回到宿舍才踏实了，回想前面的样子似乎是一场游离的梦境，刚想要坐到床上好好歇一歇，白毅立马拎着他的后领子说： 别坐，看你湿得跟水鬼似的，去去换了干衣服再说。 让我歇歇，你不知道我看到什么东西，我靠，你兄弟我真是命大，否则今晚就是我的大限了。 白毅推了推眼镜看着他： 你又撞上什么邪了？ 安宗少许缓过了些神，一放松下来才感觉到浑身湿冷，打了个激灵，他一边拿了干衣服一边说： 别提了，遇见鬼车了，具体的等我洗完澡再说，再动下去我非得感冒不成。 说完就到厕所去洗热水澡，他把水温调得非常高，把皮肤都泡红了才出来，用毛巾擦了擦头发。白毅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他抿了一口，终于有一种回阳的安定感，就迫不及待地叙说起遇见的诡异事件。白毅听着听着居然脑袋垂在了胸前，安宗一瞧， 这小子居然能睡着了，老子刚刚死里逃生，你居然给老子当催眠故事听。 他气愤地摇了摇白毅，差点把他的镜架也给摇下来。最后白毅干脆摘掉眼镜挡住安宗的手： 我知道我知道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在吗？ 安宗白了他一眼，白毅摸了摸脸，拿着那杯浓茶喝了几口算是提提精神，他也觉得可能太晚了， 这家伙本来就早睡，能挺到现在也算不容易了。哎，还有那包花种子啊，既然车子上所有人都是死人，难道说这个维陀也是？不对，他下车了，应该是一个活人吧。 毕竟安宗对这个憨厚的军人印象非常好，真的不希望他也是那辆鬼车的冤魂之一。 他掏出那包种子给白毅。 喏，有机会找个盆种起来，你个性那么像老头，应该也会种花吧。 白毅接过种子打开一看， 哟，居然是昙花种子。这个玩意儿不好种啊，特别是这样的城市，除非是温室，否则种不活。